如果终有一日，我哋终要被灭声灭口，再听唔到香港人嘅声音。今日你更要珍惜支持有人继续勇敢发声 ，My Radio 一路坚强发声，炮轰不已，一直坚定坚持。营运上更极度需要你去支持。落座月费可以经 PayPal、PayMe、Patreon 转数快，又或者亲临普罗政治学院缴交。力争公道、公义、公理，哪怕歇斯底里，在间美丽，战斗到底，力竭胜势，直到胜利。请支持 My Radio。 喂，大家好啊！咁啊，欢迎嚟到咧《美讲天下》呢个特备节目啊，今个 weekend 星期六啊。 我唔系好似见到唔到咁样。 有 ，sorry， 有我 Cyrus 喺度啦，同埋有呢个喺呢、這个咪前喺个镜头前咧。Jason 坐翻你个另外边少少，系啦，系啦，坐翻你嗰边少少，系啦。咁啱啦，啱啦。咁啊 ，Jason 咧成日都讲咧，又要揾我咧嚟做一个LEGO 一集啦。咁啊，今日咁啱就可以揾到阿 Jason 一齐做啦。咁啊 ，Jason say hi 先。 好。咁大家好咧，咁我就大概去翻2017年就開始坐翻 LEGO 嘅喎。 係啦，咁你咁啦，阿 Jason， 你而家你喺加拿大邊度啊？ 我就喺加拿大多倫多。 加拿大多倫多啊 ，OK。 得多倫多嘅時間冇區。 哦 ，OK，OK， 咁啊，趁呢個機會咧，咁啊可以講下啲 LEGO 嘅消息啦，同埋講下啲樂高嗰啲有限量版啦，咁啊又可以講下因為呢個疫情關係咧，呢上年同埋今年咧，嗰、那個 San Diego 嘅 Comic Con 咧都會係取消嘅。咁啊，取消之餘咧，佢本身咧 LEGO 咧都會照樣上年咧都照樣出翻咧好多限量嘅嘅 set 啦。OK， 咁啊睇到後邊咧後邊我有個 background 咧就係 Star Wars 嗰個經典嗰個 Empire Strike Back 經典個場面啦，就係、I'm your father， 即係Darth Vader 同阿 Luke Skywalker 講：我話你老豆啦，係嘛？你知唔知啊？我你老豆啊，醒啲啊，係嘛？咁跟住就喺我面前就係呢一 set 啦。OK， 就我今日砌好噶啦。OK， 咁一陣間可以講啦。OK， 咁啊，其實又講翻呢個San Diego Comic Con 啦，阿 Jason 啊，因為而家呢兩年都冇convention 取消咗啦，咁變咗咧，嗰個San Diego Convention Center 咧，而家變咗咧。嚟咧嚟招呼嗰啲homeless people 啊 ，OK， 之後咧而家啱啱而家傾緊最嗰、那個消息就講緊咧而家個 convention center 咧係喺度係俾嗰啲homeless people 嚟做嚟留宿啊，慘啊而家真係，咁阿 Jason 你可以講下你覺得即係如果疫情之下咧你咁樣好多 convention 都取消咗啦，咁你覺得點咧？ 可能就變相我哋加拿大就起碼咁五盒裏邊會買到其中一盒啦。即係我就即係我同你一樣，我就係、是、即係我用唔同途徑去儲嘅。咁第一盒我咪去，即係我第一盒咪儲咗呢盒啦。即係我第一盒就係、是啊、即係話又係儲咗 Star Wars 嗰盒啦。 Jason 你要大聲少少啊！ 即系我又系储咗 Star Wars 嗰下， okay, okay, okay. 我就话 ，OK， 阿 Dennis 话 OK，Audio OK， 你继续 讲。咁我咪就系话，我就系去 Toy R Us 嗰度买咗三盒，用我香港有个朋友个名，跟住我自己就喺 LEGO Store 又买咗三盒咯。 OK， 咁啊呢盒咧，我就要多谢翻阿 Jason 同埋另外一个加拿大嘅网友啦。咁啊，因为呢盒咧，呢、這个 Empire Strike Back 呢盒 set 限量版咧。我啊遲咗買啊，所以我買唔到啊！好彩多謝阿 Jason 同埋喺加拿大嘅網友 Alan 咧，就買俾我。其實唔係買啦，我又攞翻嗰啲自己嗰啲心頭好，大家一齊交換。今日佢寄過嚟，我又寄翻俾佢，係嘛？ 係。因為佢依盒就好奇怪嘅，加拿大就其實嗰朝你就要買噶，嗰朝你7:00到9:00。 係啦，咁你講翻呢幾盒咧，其實。你係呢幾盒咧，係上年 San Diego Comic Con 咧 convention 嗰個限量版嘅 LEGO 其中一 set 嚟嘅。咁啊，阿 Jason， 你手上面仲揸住另一 set 啊？ 咁依盒咧，我就唔肯定，依盒都係 exclusive 嘅，我就差唔多時間去買嘅。咁依盒咧就話佢最值錢係，其實主要係個蘑菇仔嗰個嘅。 OK， 咁有啲人就話佢就其實同另外一盒又係有好多蘑菇屋嗰間嘢咧，應該同一盒嚟嘅。即係咁又應該理論上又你要儲咗專係蘑菇 Mario 嗰 set 嘢咧，咁你其實就要其實兩盒，咁就其實兩盒都要齊曬嘅。 OK， 咁啊係啊呢盒，咁你除咗呢盒之外，你有另外一盒 Star Wars 嗰、那個 佢另外嗰盒 Rebel Fleet 其中一架飛船。 即係話佢嗰盒又係托個朋友買，我買翻嚟，如果冇記錯就$75加幣到咧，咁我就係、是。即我又是托个朋友去跟我在美国纽约看美国纽约寄回来的。 哎呀这盒就惨，这盒我买不到，我迟了，现在都有一 盒。这盒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搞到个市价好像围回$150加币到。 差不多了，你差不多炒到美、这个美国的 Amazon 都炒到。 但其实理论上呢就跟你们即是我就多手拿一盒不关事的。其实这两盒大家的 size 是一样的。一盒呢就可能是都是$50，这个就501部队那个啦，即是我个平好多的。但是这盒呢个市价已经$85啦，咁个原因咪就是话你即是话就是话个限量问题啦，同埋佢又得美国限量，因为我第一盒嗰个黑武士嗰盒呢佢就是其实就美国加拿大都有嘅，但是这盒嘢呢就淨係得美国先有。咁就所以这盒嘢可能个价可能如果冇记错好似係好似得，好似淨係得一個梳先有嘅。 唔係，但係咧，你呢盒咧，你睇翻你呢盒咧，係喺右下角裏面咧，係真係有 San Diego Comic Con Exclusive 嗰個標誌喺度嘅。 係。 係啦，咁你睇翻 Mario 蘑菇嗰盒啊，嗰盒好似係冇，好似係冇喎。 佢蘑菇嗰盒咧，佢就淨係寫住 Expansion Set， 但係就確實係得美國先有嘅。 係呢、這個都應該可能係你 Comic Con， 我就知道咧嗱。我呢盒就一定是 Comic Con 的 exclusive 啦，同埋你頭先 Star Wars 嗰盒啦 ，OK？ 咁啊，仲有就係呢盒就係、是、呢盒啊 ，Jason 你都有啦，呢盒就係 Marvel 呢、這個Iron Man 同埋 Black Widow 嗰盒啦。 咁我就係啊，即同埋 Iron Man 嗰盒我睇下先 ，Iron Man 嗰盒我喺度， 係啦。咁另外一 我初头就认唔出系 Iron Man 嚟嘅，我以为第二个人嚟嘅，我就净系即系初头以为个点解系个阿伯嚟嘅咧？咁 但系但系呢个左上角上面有写嗰、那个有啲贴纸写住 special edition 啊嘛 ，special limited edition， special limited edition 啦， 系， 所以啲人咪话怀疑佢 Black Widow 嗰套电影可能会有 Iron Man， 可能会客串下 啦。系呢个有少少剧透啦。 咁至於嗰個灰色嗰個人就唔知咩人嚟噶，咁就 灰色嗰個係 test， 呢個係呢、這個係應該係 Taskmaster， 係啊 ，Taskmaster 其中一個Black Widow 入邊嗰個電影裏面一個壞人啊。 咁就即係話俾大家再望下，即係話佢嗰色嘢就其實咁嘅。當然我就其實都會砌嘅，因為其實我本身好中意 Marvel 同 Star Wars 嘅，即係我就儲親係 Star Wars、Marvel 同埋，再加埋哈利波特。 係。咁啊，跟住有另外一盒咧，就係、是、呢、這個係咪 DC Wonder Woman 嗰盒？ 另外嗰盒就係同你換嘅，咁呢盒嘢又係我會砌嘅。 啊！呢盒我而家再原來呢盒我同你呢盒我特登幫你喺 Walmart 買嘅，買咗之後我拎寄俾你交換嘅。 因為依盒嘢我就儲唔到，咁後期我托阿媽喺香港買多盒，咁所以我又有兩盒嘅。 但係你睇翻頭先我講呢幾盒啦，佢 依盒就好似冇寫，佢寫住 special edition 嘅，但係佢又冇寫過係 Comic Con 嘅。 係啊，但係咧，據我所知咧，嗱，即我 confirm 到咧，就係、是Marvel 呢個 Black Widow 呢盒咧，同埋嗰兩盒 Star Wars 咧，就真係San Diego Comic Con exclusive 嘅 ，OK？嗱，嗰就係 exclusive 嘅，嗰兩個。 即係啲人話發覺好似你依盒嘢咧，其實最值錢係嗰、那個，其實係四十號嗰個牌，即係話40周年啊。 係，即係而家我砌好呢度啊嘛。 啊，即係佢話其實實際上個人仔咧就唔係咁特別，不過就嗰個你個牌就攞唔翻嘅，即係話佢依家佢裏邊嗰塊牌嘅。 係啊，頭先呢個咧呢一 set 我頭先咧都係啱啱砌嘅啫，咁咧 係啊，呢同埋我，但其實咧，你睇翻嗰個底咧，嗱呢度有透明嗰、那個透明嗰四方嗰個方塊咧，其實咧佢可以做得咧更加高啲嘅。如果高啲嘅話咧，嗰、那個氣勢唔同嘅。 即係佢其實依家 LEGO 咧，佢就做咗好幾盒都係喺個死亡星入邊嘅，即係依個就其中一個環節呢個。 唔係呢個唔係死亡星，呢、這個係喺嗰個 Empire Strike Back 差唔多臨尾嗰幕咧，喺嗰個叫 Cloud City。 即係話佢去翻基地嗰度啊？ 係唔係佢喺嗰個 Cloud City？ Cloud City 就喺嗰個 Bespin 嗰個星球裡面咧。咁呢個 Cloud City 咧係一個叫做 佢哋兩個喺上面打嘅，佢俾嗰個佢俾個朋友出賣咗啊嘛。 係啊，呢、這個 Cloud City 就係一個咧個 mining facility 採礦嘅，係即係採礦定唔知採乜嘢啦，就一個 mining facility 嚟嘅。咁啊，係啊，頭先你講啦，但係我就將頭先個講咧，就話咧，嗱，依個我翻到去咧，我會再即係加翻啲透明嘅四方喺度咧，等佢高身啲咧。咁你嗰個變咗咧，嗰、那個又似翻電影係好高啊，高好高在上啊，嗰個 feeling 咯，你明白？係啦，咁你所以咧，我就諗住係加係喺呢條下邊加翻上去咯，加翻啲嘢咧，我 咁其實除咗你買咗依幾盒之外，仲有最近有冇買其他嘢？ 我最近冇啦，我最近冇啦，就係好少，而家好少買啦，就係我呢個都係今日啱啱最近先砌啫嘛。 即係我就覺得依個就可能我哋嗰啲比較中意舊版星球大戰嘅人會比較中意啲。 系啦，呢、這個舊版星球大戰比較中意啲啦，係啦，同埋咧， 即係佢嚇， 同埋你睇到咧，呢、這個都做得咧，同電影裡面咧都係好細緻嘅 ，OK， 咁佢就爬出嚟呢度啦，爬出個欄杆呢度啦，咁啊準備就即係佢老豆就同佢講，達菲爾同佢講話，我係你老豆啊嘛 ，OK， 咁啊其實咧呢度有少少咧，有少少睇翻個盒先啊。睇翻個盒先咧，其實呢度咧呢一幕嗰陣時咧已經講咧 ，Luke Skywalker 隻手俾人斬咗噶啦。但係呢度咧呢度就呢度，我唔記得掹隻手出嚟。 其實最得意個位就係佢同佢老豆隻左手都係俾人斬咗噶。 係。咁啊 咁就所以其實就有意無意係想將佢老豆嗰個所謂嘅，即係話佢嗰個本身嘅預言嗰樣嘢就套翻落個仔度。 系啦，咁但系咧，你睇到咧，其實呢幾個 exclusive set 咧有個共通點嘅，就係、是、咧，我幾中意嘅就係咧呢個 set 咧，其實係一個情景嘅 set 嚟嘅，一個 diorama 嘅 set 嚟嘅。咁呢、這個LEGO 之前都冇出過嘅。嗱呢一 set 係比較中小型 size 嘅 diorama 嘅 set 咧，我覺得幾好。 個原因因為佢其實佢如果你話講 Star Wars 嗰啲咧，即係我有其他嘅。但其實 Star Wars 佢比較主要出船嗰啲咧，你明唔明 啊？係，我知道。 咁但係其實你話建築物啊，或者係呢啲情景 set 咧，其實星球大戰比較少嘅。 係啊，呢情景 set 咧，我諗遲啲咧，即係 可能係出嗰個酒吧嗰、那個，即係近排出嗰個 UCS 嗰個嘢，佢又算係另外一個情景 set 嚟嘅。 啊，係冇錯，即係嗰個。Tatooine 嗰個咧，嗰個好貴嗰個，成350蚊嗰隻嗰個，嗰 即係嗰盒嘢又係，即係我肯定會買嘅。咁我買完砌咗，可能我會同你做一集嘅。 哦 ，OK， 好啊，冇問題。咁就係嗰盒就比較大啲嘅情景 set 啦。OK， 咁呢個就少少細細地咁樣，中小型 size 嘅 set 咧，我覺得都唔錯嘅。OK。 唔錯，其實就比較我哋嘅即收藏 LEGO 嘅問題就係話，其實間屋唔係咁大，啲屋價越嚟越貴，咁你其實就唔係咁容易可以，就算你買又好租又好，咁你都係唔係咁容易可以砌曬嘅。但係你 LEGO 你係會買完變咗，你未必有地方放。 唔係，即係你收藏 LEGO 咧，都同嗰個樓價有關咯，因為你屋企嘅 size 裝唔到咁大嘅 set 或者。冇多地方， 我就好多盒 LEGO 放曬車房嘅，因為都冇辦法，都全部放曬紙皮箱。 所以呢個 set 就比較可以 譬如你可以拎翻， 因為比較適合我哋去大量砌咯，同埋你砌一 set 嘢一二千粒咧，又比較多啲個投資時間啦。但係我就中意開住幫人聽住啲網台啊，或者聽住啲嘢嚟砌咧。 係係，同埋呢一 set 咧，你可以自己加翻啲燈落去啊嘛，因為你喺嗰個電影場景度咧， 係佢可能係。好似 Amazon 嗰啲燈可以買翻嘅， 係 Amazon 有嗰啲燈，或者你喺香港有好多地方有得賣啦，或者呢邊都有嘅。好多啲燈啊，閃下閃下，咁你加翻會靚啲啦，即係盡量貼近翻嗰個當時嗰個電影嘅場景啦。同埋頭先都講啦，就我會加翻下邊呢幾個透明嘅四方咁樣咧，等佢高啲。咁啊或者後邊咧再加一個好似咧，或者整一個紙塊咁樣咧。後面加翻好似嗰、那個Dead Cloud City 咧，後面個 background 咁又得喎。 喂，同埋你哋平時喺美國買 LEGO 去親邊度多啲嘅？ 去親嗱、啊，都係去翻譬如我會去翻嗰啲Indoor Swap Meet 啊，或者係 LEGO 網站度買。你講翻你加拿大嗰邊咧？ 加拿大就其實你要攞雕咧。就要猛咁去 scan Walmart 嗰啲嘢嘅，就好得意嘅。你信唔信由你啦。有啲 LEGO 可以標價標129蚊加幣，佢可以 scan 出嚟，可能係得29蚊嘅。 哦，但係你嗰邊有 Toys R Us 嘅，佢成日都有。 我有佢又有 Toys R Us， 跟住有跟住又有嗰間嘢叫做哦，佢 Integral 又有，跟住佢去到 Chapter 都有嘅。所以就其實依四間，再加埋 LEGO Store， 加埋 Costco。加埋 Best Buy， 就其實我哋總數有七間可以買嘅。 哦 ，Best Buy 都有得賣嘅。 我再加埋 Master Buy。 哦 ，OK，Best Buy 有得賣嘅。 Best Buy 試過嗰個 Conaga Wash 嗰個嘢咧，佢其實係試過前年八折嘅。 OK。 跟住總言之試過好多盒都八折嘅，其實，但只不過可能疫情期間咧，佢就比較少啲船期過嚟加拿大或者咁就變咗依家去翻 Toys R Us 哦，同埋 Toys R Us 咧有個得意地方就係話，佢可能 Harry Potter 嗰 set 嘢可能嗰段時間會八折，全部八折。以前就 Star Wars 都係嘅，可能會唔同嘅主題會輪流八折嘅，但係依家疫情之後咧，就淨係得可能係黑色星期五就會可能會有 15% off。 哦，你嗰個加拿大嘅黑色星期五 係如果 LEGO Store 就往年有七折嘅，但係今年就淨係得八折啦。 OK， 但係呢個加拿大嗰個 Black Friday 係 Thanksgiving 嘅 Black Friday 係幾時啊？ 係冇記錯，應該係冇記錯，好似去到11月20幾號嘅。 所以咪即係。同美國差唔多唔係嘛？你嗰個 Thanksgiving 係同美國一樣嘅，係 同美國一樣，但係加拿大嘅 Thanksgiving 就唔同日子啦。 唔同日子，但係黑色星期五就一樣嘅。 啊，即係OK，佢分開嘅，即係話變咗你。 我都試過自己去過美國睇過嘅，你哋美國係平過加拿大好多嘅，即係如果同一樣。 唔係，即係話咧，你加拿大 Thanksgiving 咧就冇 Black Friday 嘅，因為你佢 Black Friday 就跟翻美國十一月第三至第四個禮拜咧嗰個 Black Friday 嘅 第三個禮拜，咁就我就即係我都買咗兩盒嘅，咁啊其實即係好多嘢係唔係唔想砌，第一未必有時間啦，第二就係個位問題。但係頭先呢幾盒可能我都會砌咗佢。 係啊，但係我覺得呢盒咧，即係我真好中意咯。OK， 呢盒就真係同埋你， 因為我就淨係睇舊版嗰三集咧，我都前後睇過十次嘅。 同埋你睇翻入邊咧，入邊嗰個 instruction manual 咧，嗰個說明書咧，會有講翻咧，有個LEGO Star Wars 嘅 creative director 咧，佢會寫一段文章咧，介紹翻講翻呢一個場景啦，同埋製作呢個 LEGO 介紹少少嘅。佢有紀念價值嘅。咁啊，講翻呢個Comic Con 啦，好快今年2021年咧，嗰、那個 Comic Con 亦都係會 cancel 嘅。咁但係咧，應該 LEGO 亦繼續咧，應該會有咧佢嗰啲限量版嘅，因為每年咧 佢喺 LEGO 喺 Comic Con 嗰個限量版咧，佢分咗兩種嘅 ，OK， 一種就係一個 LEGO set 啦，另外一種咧係人仔嚟嘅。譬如佢每日咧會出一個唔同嘅人仔，所以成個 convention 佢嗰啲人仔係炒到成400-500加幣一隻㗎。 係啊，所以佢一個 convention 起碼有四個人仔嘅。 所以有段時間都其實好，即係你問我幾時可能會過嚟 LA， 咁我就覺得其實好多時間都想嚟嘅，不過就未必有時間會特登過到嚟。 唔係，所以咧，你今年咧，佢會可能都繼續出咧四個新嘅 set 啦，雖然冇 convention 啫，佢都會繼續出呢個限量版嘅。咁啊，四個新嘅 set， 咁啊人仔咧，我唔知佢唔會出啦。OK， 咁我應該今年都會出嘅，可能又出翻好似呢個小型嘅 diorama 咁樣啦。 我就因為我第一次有途徑喺美國帶過嚟，所以就大致上所有 exclusive 照到你齊曬，應該除咗係星球大戰嗰個黑武士嗰個。 OK。 黑武士啲人話嗰盒嘢其實係賣咗唔夠三日，又係全部賣斷曬。 星球大戰邊盒黑武士啊？ 黑武士個人頭啊？ 個頭盔係 乜？係 係， 即係話個頭盔嗰盒，佢好似又再出盒新嘅，但係佢嗰盒 exclusive 嗰盒就其實賣斷咗㗎。 係係， 就好似淨係得 target 先有嘅。 係咁，佢嗰啲係比較中價位嘅，咁係受歡迎啲嘅。咁但係咧， 所以就。即係有時見到你哋美國係相對比較多 exclusive set 嘅， 係咁可能，但係你喺加拿大可唔可以去呢個美國網站買嘅都可以寄過嚟噶嘛？ 啲人話係要有個地方唔知點樣去收到嗰盒嘢，跟住佢會寄翻過去嘅。 唔係你嘅意思係地方，即係要有美國地址啊嘛？ 係可能美國 Buffalo 某個地址唔知點樣有啲中介公司會做嘅。 哦 ，OK。 總言之，你連運費都可能預咗要$30美金，再加埋可能有機會打税，可能你會按 top 係$40-50咧。 哇，咁啊真係好乸你喎！ 咁但係當然你咪夾多幾個朋友，咪可能除翻開，咪唔會太用。 OK， 咁啊，咁啊，所以咧，今年就應該可能都會有繼續有翻呢、這個exclusive 嘅限量版啦嘅 set 啦，咁啊。講翻啦，其實咧，真係多謝呢個武漢肺炎啦，所以變咗我哋今年又冇得去呢個 Comic Con 咧。但係有一樣嘢要補充咧，就係話咧，每年 Comic Con 咧，佢 generate 嗰個經濟效益咧，會達到成據報道就話成1.4亿嘅。OK， 即係一個 convention 啊， 即係佢類似係好似奧運啊嗰啲咁樣啊嘛，即係佢令到好多人會飛過去咯。 系啊，佢好飞过去啊，或者 住酒店啊， 或者间接嘅，系啊，或者间接的经济效益噶，有成1.4亿嘅，呢度咁讲嘅，系啊，即系， 因为佢会带动咗你哋，即系话去翻加州嘅旅行咯。 系啦，佢唔系净系旅行噶， 佢唔会特登嚟，净系会睇个，净系过嚟睇 convention 咯。 系啦，佢可能做第二样嘢啦，咁但系佢唔係話即係啲人 travel 嚟啊，住酒店啊嗰啲一定㗎啦。咁你本身咧嗰啲商品啊或者宣傳嗰啲咧都有啲經濟效益喺之後咧會帶動到嘅。所以係講緊之後嗰啲都好犀利嘅。咁啊睇下先啊，呢度咧就話咧每年咧呢、這個睇翻呢個咧呢、這個就係、是、呢、這個就係、是、佢官方嗰、那個每年嗰個長行啦，上即係啱啱2018年啊嗰、那個長行咧。就係講咧呢個每一年咧，Marvel 都有自己嘅 press conference 介紹自己新嘅電影噶嘛。咁啊入邊就講咧，每年咧入場人數咧係大到大約係140,000到啊，140,000嘅公眾入場啊。 我咁知你話其實就類似書展咁上下嘅。 我書展我唔知幾多人咯，差唔多啊。 書展應該100-200,000啦，但當然150,000，我覺得多嘅，因為你係唔係咁多人會特登飛過去，再加埋係 你講香港嘅書展啊， 係即係可能書展就比較多人睇啲咧，但係你呢啲買埋 LEGO 嗰啲，可能佢又變咗佢嘅受眾又會少啲嘅。 唔係呢個唔同啊嘛，因為你成啲 convention center 係4.5日啫嘛，書展係差唔多個幾兩個禮拜噶嘛， 係 唔同，但係呢、這個。但系呢個相對嚟講多人啦，佢仲有佢話入場人數啫，仲未計嗰啲商家嗰啲 vendor 有自己入去擺檔嗰啲啊，或者有啲工作人員啊，或者其他嗰啲。 佢可能加埋曬 加埋晒二十万到。 系啦，加埋晒二十万到啦，起码二十万到啦。OK， 仲有嗰啲 volunteer 咧，做啲嗰啲志愿嘅志愿参加嚟帮手嗰啲咧，咁啊好多噶嘛。OK， 咁所以变咗头先都讲啦，你佢 generate 嗰个经济效益咧，成一亿四千几万嘅。好啦，咁我就想问阿 Jason 啦，你如果喺加拿大咧，你嗰啲卖 LEGO 嗰啲二手市场咧，点啊？有冇啲二手店？有冇啲店？ 其实就主要可能你哋美国 big link 嗰啲啦，但我哋就唔中意个运费嘅，所以咧就普遍嘅人如果唔系咁急去嗰盒嘢唔系咁缺咧，就多数去翻缺支持，因为比较本地买卖网站嚟嘅，咁就你睇完嗰个价系会低，系会低过 big link 好多嘅。又或者佢 Facebook 本地嗰啲咧，咁其實大家交收都唔難嘅。其實大家主要係可能攞嚿錢現金咁，大家交收就得嘅。或者你信嗰個人，你咪 e-transfer 俾佢啦。 哦 ，OK。 咁就其實都做過幾次嘅，我都試過買過少少嘢，我又試過，即係我又試過買嗰啲 LEGO， 又試過買過。咁其實個問題唔大嘅。 咁啊，我想問下 Jason 你咧，加拿大呢、這個而家呢個 LEGO 嗰個受歡迎程度係點咧？或者喺 可能就你会觉得唔系咁多人，但其实呢边我哋系有啲 group 系即系做到二三千人，系会定期抽奖啊，有成嘅。 哦，即系你讲 Facebook 有个 group 嘅。 系，咁个 Facebook 有成，好似唔系，好似唔知二三千，好似依家四五千噶啦。咁就佢就会定期会有一班人系会喺个网度梳出嚟啦。咁其实都，我觉得大家。加拿大嘅人都肯，即系话都肯去消费嘅，都会成个 city 会，可能会成间屋会四五百只会起出嚟嘅。 哦 ，OK， 哇，咁 即系话可能知美国点啦，但系加拿大嘅人都普遍会舍得买嘅。 嗯，我见到我哋嗰个 group 嗰啲人咧，都买亲都唔手软嘅，都系好肯。 啊，所以我咪觉得个 group， 因为我自己开噶嘛，咁啊都主要系讲 LEGO 嘅，咁有啲人就其实谷几啊，个个都喺度买。都个个都喺度买 嘅，个个都买，但系我哋个 group 嗰啲人咧，佢 follow 得好贴嘅，佢哋 系有几个，有一个系专喺温哥华，系专系做买卖嘅。 哦，系咩？系咩？我下次搵佢买翻我之前冇嗰、那个，即系我头先啱啱 show 另外一个 Star Wars 嗰个 set， 问佢。 即系佢会 exactly 讲到边盒会就嚟 retire， 边盒嘢唔 retire 嘅。 哦 ，OK。 即係總言之，就佢哋比較跟得貼啲，同埋佢哋係會研究邊盒嘢會抵買啲。 哦、，OK。 咁所以佢哋又話個 tree house 應該就嚟 retire 嘅。我唔知 retire 咗未，但係佢幾個月前佢話 retire 緊。 所以佢哋跟得好貼，跟 follow 得好貼啦。所以我 就即係第二盒就係好似佢嗰個叫做，如果冇記錯係咪唔好記得？唔係我嗰個叫做 Stranger Things 盒嘢。 哦 ，Stranger Things 嗰盒，嗰盒出咗好耐啦。 嗰盒嘢都可能就嚟 retire， 其實有幾盒都有機會拜拜。另外嗰盒嘢咪再有另外一盒，就應該係千歲鷹。 哦，因為佢出得啲 set 咧，出得太過頻密啦，所以咧變咗咧佢嗰啲好快咧就要 retire。 佢疫情咧，好似佢 Downton Dyna 都 retire 咗啦。 嗯， 因為佢依家就疫情期間咧，佢打亂咗部署嘅。同埋 Star Wars 出得太多嘅，有 A Wing， 跟住又嗰盒酒吧嗰盒嘢，跟住又再加埋係嗰個 Star Destroyer 嗰盒嘢咯。 哦 ，Star Destroyer 嗰日高價嗰盒嘢， 但係因為嗰盒嘢又係個件數好少，但係佢又恃住係嗰盒嘢大件，所以佢就飆高咗。但係個人仔少嘅。 OK， 咁啊係啦，咁啊希望我哋下一次再有機會講翻其他嗰啲或者限量版或者咩LEGO 嗰啲情況啦，或者我哋可以再邀請多啲一啲加拿大嘅網友，或者我哋group 其中一啲人啦，上嚟講下啦，好唔好啊？嚇， 其實就唔係咁難嘅，即係一大家可以就咁 call in 嘅啫嘛。 係啦，唔係咁難啫嘛。 但係要個時間夾到，同埋學你話齋要有識去講。 係咯，所以咁啊，即係我就係想講話，我真係好中意呢個 set 啦，呢個 Best Pump Duo 叫 Best Pump Duo 嘅 set 啦。咁啊，好啦，咁啊，今次就好多謝阿 Jason 上嚟我哋個節目啦。OK， 唔使。 咁啊，下次有機會我哋再講好唔好啊？ 好啦，唔係咁先啦。 啊，多谢晒，仲要多谢 Jason 同埋 Alan 买呢个 set 俾我，多谢 ，thank you， 好， 拜拜 ，thank you， 拜拜。 本节目内容仅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伟联律师事务所精办各类移民庇护、婚姻绿卡、工伤车祸、破产减债离婚，有超过十年移民法庭出庭经验。Rosemary 626-782-7738。 虽然最近楼市和利率都有明显的改变，但是买屋头款最低的要求仍然是保持 3-5%， 即是说买50万屋最少是1万元的头款，买80万屋最少也是4万元的头款就够了。所以头款不多不要紧，最重要是预先做一个免费的 pre-approval， 那就可以安心去看屋了。大家还有任何疑问，欢迎直接和我联络。我是佳信财务贷款的 Stephen 萧文龙，626-712-9092 712-9092。 大家好，我是 Tim Lam。 如果大家对红蓝卡 Medicare 有任何疑问，欢迎你打电话来626-379-1167 626-379-1167。 欢迎来到这个节目啊，我都不知道 记得了， 知 道了，收来过， 收来过，不用 了，不用了。刚才呢威豪Miss Ho就叫我说，咁我講咗，交翻俾你。 好歡迎大家嚟到 Teacher Central 啊！今日嘅題目就係話學校重開。咁咧好多謝阿朱台長啦，同阿新年監製咧，就提供呢個咁適合嘅地方俾我哋去討論呢個問題。咁我想請問阿朱台長，你睇學校重開，你有咩感想咧？ 重開咩感想？咪開咯。 咁你覺得 都唔係快嘅，都 四月重開會唔會快咗啲？定還是覺得係時候咧？ 我覺得是快一啲嘅，快一啲嘅，因為我始終覺得整個 community 未完全真係達到一個標準，話係叫做健康，或者佢真係完全叫做有曬疫苗啊。咁但係我覺得佢好似話俾16歲以下嗰啲咧，好似話去到6月嗰時咧就開始有得打。咁即係話其實4月重開，其實我覺得都係算快，應該係。我想他最快都應該是講緊 4 的時候，應該係，但四月我覺得勉強咯，我覺得是勉強嘅。 但係你個小朋友而家讀緊初中啊嘛，係嘛？ 係啊。 咁初中咁其實佢嗰個學區係咪已經開咗，同埋是局部性重開？ 其實佢每個學區其實佢而家有唔同嘅指引嘅，因為LA County 學區咧，佢都係有嗰、那個所謂。佢啲 health 嗰啲健康嘅指引喺度邊得到？咁學校都會有經常 update 住個健康部門嘅。咁佢亦都會有選擇性嘅，話俾你哋繼續可以喺一部分翻去學校啦，定或者仍然喺 online 喺屋企做嘅咁樣。咁以我所知，佢嘅消息就係暫時嚟講，佢要等嗰、那個所謂嗰個顏色一到咗之後，佢仲要等多兩三個禮拜 ，make sure 係唔會再有新嘅確診跡象攀升咧。佢先會做決定，不過我覺得，呢、這個都係睇每個學區同埋個學校自己嘅情況，因為好多老師同埋家長都有壓力喺度咯。 但係即係換句話，即係其實你都唔會打算俾你個仔咧呢段時間重開。 暫時唔會，係啦，我都唔會嘅。但我啲差別又唔同啦，好似阿監製咁樣，佢嗰邊好似都開咗啦。 新年監製，你嗰邊開曬㗎嘛？ 其實都冇刪過，即係小學嗰邊係冇刪過。 冇刪， 係 繼續日日翻學。 係。中學嗰度咧就刪咗嘅，就暑假之後先重開。嗱今日我頭先漏咗講啊，現場咧其實有好多學生哥啊，同埋媽媽級喺度。咁啊， 我讀書唔熟嗰啲嚟 嘅。咁又冇咁講咁樣啦，即係我哋都有 好似又 開心十幾個啦。大學生嗰啲學生哥，咁我哋都想去發表一下意見啦。咁即係嗰啲大學生嘅學生哥，你會點樣睇咧？如果你大學個學生哥嚟講？後面戴帽嗰位咧，你覺得大學生哥重開，你對你哋嘅影響大唔大咧？ 我覺得對大學生嚟講，其實應該冇乜影響，因為你即係大學生，你有自己嘅思維啦，你會識諗嘢，你會知道即係呢間咁嘅環境，你翻學你會去做啲咩，戴口罩、洗手。 或者做一啲預防嘅措施，令到自己唔會啊，即係嗰個太危險嘅情況裏邊。所以我諗對大學生應該冇乜問題。同埋依家好多人都開始打針啊，咁樣樣，我覺得對大學生就應該冇問題。但如果係對小朋友嗰啲，因為我有個朋友咧，佢小朋友係可能翻嗰啲幼稚園嗰啲，咁個老師話會有嗰啲social distance 啊嗰啲嘢，咁我就話哦，咁其實都嘥氣啦，你小朋友點知嘅啫？你嗰頭叫佢唔好去同另外嗰個朋友攬頭攬頸，佢轉個頭，另外一頭又再同佢攬頭攬頸，所以我覺得即係太細個幼稚園啊嗰啲就唔好復課住咯，即可能小學即開始有自己個意識嘅啲。會可以控制到自己嘅嗰啲就可以去諗下去過，因為畢竟呢間學校都其實都仲有好多唔足。 真係冇錯啊！大學生就可以自己知道邊一樣 OK 邊樣 OK。咁阿陳監製，你一個係小學就全面開曬啦，但好似你都俾佢上網課喎， 兩個都。哦，兩個都係網上翻學。嗱，我有一個唔同嘅睇法。我覺得咧係從個政治角度嚟。因為拜登咧就 pass 咗1.9 trillion 啊嘛，嚇咁嗰度咧其實裏邊包咗好多錢咧，係俾啲學校，俾啲經費俾啲學校係重開嚇。咁嗰啲錢咧就下放俾呢個 Newsom 啦，呢個州長。咁州長咧又下放落嚟俾呢個學區。咁你如果學校一日唔重開咧，攞唔到個錢，即係我會調翻轉睇嘅嚇。咁但係個問題咧就唔係學生嘅問題。因為學生就算中了招咧，其實他哋都不知道，很多其實是即係大菌者，但係佢哋根本冇症狀。最大問題就是他哋的老師。嗱，我哋嗰邊咧，點解嗰個中學嗰、那個 school district 唔開開唔到咧？係因為老師嗰度咧，佢係有嗰啲 union 啊，即係有工會啦。咁老師嘅工會咧係抗拒開翻。是抗拒開班的，因為老師個個其實都上了年紀，他們如果中即係中咗招啦，好話唔聽，咁咧對於他哋嚟講都幾大的 impact， 他哋不想冒呢個危險啊。咁既然他哋不開在網上上課、網上教的時候，他都是鬥同樣的申訴，咁點解要冒呢個險呢？同埋佢有一個很大的工會勢力去 back up 佢哋咧。咁所以其實而家咧造成咗一個狀態，我哋嗰個區咧有試過家長喺學校門口示威，搞過啲示威活動，同埋俾嗰啲擺嗰啲壓曬咧，即係擺喺個屋企門口咧，就要支持學校重開。但係其實州長都支持學校重開，咁、那個拜登嗰個聯邦政府都支持，如果唔係佢就唔會放咁多錢落嚟。但是最大的問題反而那個現實的問題就是那個工會的問題，就是那個教師工會的問題，他們不想重開。 但如果老師全部打了疫苗，他們都不想重開。 老師打了疫苗當然是沒有藉口不重開，問題就是現在老師未打手、 okay。 拜登原先他最理想就是說5月1日之前全美國每個人都起碼要打了一支嘛，咁但係而家你睇到其實係做唔到，即係佢已經好快嘅啦。而家我哋佢拜登佢嗰陣時上任嗰陣時講話，佢頭嗰100日個目標就係每日打100萬啊嘛。但係其實而家每日打緊200萬，即係已經達曬標，超標啊，叫超額完成。但係問題就係都打唔曬所有人啊，同埋你一講咁話重開係 Spring Break 之後啊嘛。喂，而家好多學校已經過咗 Spring Break， 有啲學校呢個禮拜 Spring Break， 係 嚇。咁 Spring Break 過後即係等於下個禮拜嘅喎，係未？而家4月幾啫嘛， 即係聽日開始咯。 係未到5月1號啊嘛，嚇。咁其實好多教師本身係未打，或者打咗一支，或者你打咗你自己打咗兩支都知啦。你打咗唔係即刻噶嘛，你都要等兩個禮拜，等嗰啲抗體去 kick in 噶嘛，係咪？咁所以其實唔爭在，我自己覺得咧就唔爭在。多個幾月， 即係等埋個 過埋個暑假先，係咪？因為基本上美國嚟講，5月尾或者5月中已經開始放暑假㗎啦，視乎學區啦。我嗰邊就5月中已經開始放暑假，有啲就6月頭5月尾啦。LA 呢邊，咁你都唔爭在一個零月啦。咁跟住你3個月到咗8月尾先咯。咁到時就 guarantee 大家都打曬啦，咁咪皆大歡喜咯。 嗱，我咧就問過一啲學區啦，咁佢有啲家長就四月過咗春節之後重開，佢哋嘅重開方法咧就唔係全面性嘅，係兩日翻學校，但係都係帶住部電腦喺學校嘅，只不過係你見到啲同學，跟住有三日咧就係喺屋企嘅。咁其實我有個朋友同我講係其實，咁如果你真係要你翻學校，咁你嗰啲細路接送嗰度有一個麻煩。如果你全面喺屋企嘅，根本就唔需要接送咯。所以佢好多好多家長就寧願唔好啦，我直頭完全喺曬上 Zoom 上 online class 就所以呢個 spring break 之後咧都唔會係重開，但局部性有啲咧就因為佢哋覺得啲小朋友想見翻自己同學，所以就重開。咁 其實唔係呢個原因，其實都係還原翻頭先嗰個原因嘅。 即係嗰個 因為有啲學校咧，直頭係一個禮拜就翻一日嘅。咁我都叫做開咗嘛，咁啊可以攞到政府嚿錢啦。 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我所知道咧，有某一個學區啦，佢係八月九號開學重開嗰陣時咧，佢話你可以上嗰個 online class， 但係咧係選修課上 online class， 但係如果學校有啲咩活動咧，你就要翻去嘅。咁但係就學見你話齋過咗嗰個暑假之後咧，就全面避開。咁但係始終都有啲家長都擔心話，而家咁樣嘅，我都唔係好想啲小朋友，即係啲初中生啊、高中生咧喺學校嗰度翻學。咁學校有一個新方案就係話如果你可以上網課，但係你係選修科上網課咯。咁所以其實你哋又要點樣睇咧？如果係選修科上網課，咁其實嗰個作用大唔大？會唔會係難過你面對面嘅教書？ 我哋嗰邊係冇呢個 choice。過咗暑假之後咧，就五日噶啦，即係等於係正常翻噶啦，冇 hybrid 噶啦，冇話三日兩日啊嗰啲，冇話選修。 哦，即係完全冇 嘅。完全正常翻嘅，冇噶啦嚇。 咁所以其實今日我哋講呢樣嘢就係學校重開，即係基本上大家都唔好贊成春假之後學校重開啦，即係等到暑假。咁但係拜登話得五月到六月咧，就基本上所有人都打曬嘅，跟住之後咧就嚟到十六歲以下嗰啲打。但係其實而家最關鍵就係幼稚園到做小學初中嗰班，因為初中嗰班都未到十六歲，我知道。咁變咗嗰時嗰個危險性就會高咗。但係另一方 面，唔係你最緊要係老師打咗。 老師就應該五月就應該會打曬㗎啦。如果睇個情況嚟講，咁我想問一下咧，我啲聽眾啦，坐高凳嗰位先生，你點樣睇法咧？如果八月重開？ 八月重開 全面性科復課。 其實我都唔知道可以點 comment 咯，但係我老實講，我覺得其實呢個教育又好，或者係嗰啲做生意都好，其實已經要 embrace 就係話，一定會有啲人或者頭先所講啦，監製話齋啦，有啲人佢係一定係唔會，即係佢係想唔出嚟噶嘛。有啲人佢係點都唔出嚟。我哋做 business 又好，或者係教育都好，你話哦，如果有好多家長。其實我知道有很多家長去支持開課，因為想啲小朋友有人照顧，但其實另一邊上亦都有很多家長反對俾啲小朋友翻嚟，因為太多人啦。其實可能嗰個教育模式可能都有啲位，可能要話可能有啲人佢真係有一啲特殊嘅 case 啊病啊或者佢可能都要係 offer 翻啲網課啊，或者點樣去處理佢哋咯。咁啊，你話去到八月其實會點咧？其實而家都唔係話好 predict 到，因為而家你打咗。但係亦都有好多新聞，而家都講話嗰啲病毒又 evolve 啦，咁啊又變種啦，又跟住之後又有好多其他因素啦，咁啊我都會想知道，即係到其時如果呢啲事發生，即係譬如啲頭先講老師未打曬，咁佢哋如果真係老師打咗，跟住可能到時我八月開課之後，可能去到十月、十一月，跟住可能唔好話多啦，可能3-5% 啲教師因為開學之後中招。咁、那個工會會再點樣做呢？咁樣其實我覺得好難 predict 之後會點樣，但係呢個係我嘅睇法。 其實一直好多家長都同呢啲事喺度周旋緊嘅。其實某個好多學校咧，其實本身有個 handbook 咧，佢開始準備咗話，如果重開嗰時，佢哋有啲咩手咧？其實嗰份嘢咧，差唔多60多頁嘅，佢有寫曬啲 detail， 究竟學校係應該點樣處理啊？有幾多人消毒？ 係咪睇曬咧？ 我係未睇曬嘅。 點 operate 啊？即係開學點 operate？ 係啦，佢點講？但係問題就係話頭先你講話其實有個家長有困難係一個計算在內嘅。咁當然頭先阿監就話有嗰筆錢喎，亦都係其中一個主要。但係問題 另一方面就係家長嘅壓力上面係話，你一啲佢未睇到嗰、那個疫情係完全穩定嘅話咧，再去入去如果出事嘅時候，咁係咪又要再三年咧？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問題。點解小學或者 elementary school 會重開先或者咩咧？因為佢小班啊，佢一班裏邊其實好少人，咁變咗佢 handle 嗰時係可以容易去處理同埋佢細個。咁當然有統計顯示出細個啲嘅患病率係低啲嘅，呢、這個係有咁講過。咁所以佢可能就會喺呢個情況就係容易係一個老師或者一個師 生。同埋補充一樣嘢，小學咧係同一班人喺同一個課室食嘅噶嘛。 係啊， 中學咧係啲人去轉課室噶嘛。所以每人每日都要轉六七次課室。 所以其實大學都有呢個問題。 係啊。所以點解 high school 同埋大學一直都 click 住喺度，就係因為佢嘅活動嗰個範圍太多。咁就算有個情況就係，就算你細路仔可以 enforce 佢話啊，記住戴口罩，但係學你或者 high school 咧大學嗰啲真係學你或者翻學校兩嘢你就唔記得咗。 其實都唔係話你 enforce 就聽你講嘅。 一來呢樣一樣係啦，二來你有 enforce 你都仲有個行動可以做，但係問題你中學同大學你冇啦嘛你。咁呢個佢嘅危險性係存在，所以一直大學同埋 high school 嘅開個功能同埋呢個情況一直都係低嘅。 嗰啲住當嗰啲咧。 他們很多都已經走 了。我所知道呢，今年呢2020年 Freshman 那些呢，即某些南加州大學呢 Freshman 呢，他是不給你 online class 要你住倉的。因為我有個朋友的仔呢，他就入了 UC， 即某一間 UC 啦。那我就很奇怪了，我為什麼你不是 online class， 他說一定第一年要你住倉。但是住倉他當然不好像以前，如果一間房有兩個人、三個人，可能要住一間房，隔離一間房空咗出嚟啦。咁就係一定要你，即可能學自阿陳監就話齋，係有個學校嗰個分明啊。咁如果你有嘅，你有個當喺度，你學校攞嗰個經濟咪多啲咯，經濟會援助。 我哋以前咧 SC 咧，佢哋計曬數噶啦，佢哋當咧嗰嚿錢咧係好大噶，係 啊， 嗰扎 TA 係有權嘅可以。即係去到，即係喺學校有話事權，即係只係我哋可能唔係入去讀，或者有啲人佢未必話知道呢啲，但係其實佢啲住當嗰啲咧，牽涉嘅嘢太多，食物嗰條鏈幾多錢？大家諗下，一個當 食物鏈 幾多人啊，大佬？嗰度幾多嘢食？即係你如果嗰度停曬咧，係好多人失業啦。跟住佢有冇頭先講啦，冇失實大生，跟住之後已經係冇學生啦，因為有好多佢已經即係。你嗰啲報咗名嘅，可能第一年即係上年啦，係咪先？佢可能報咗科嘅，即係通常都係科入學噶嘛。可能科嗰扎俾咗錢，咁佢冇得走啦，佢焗住要住當啦。但係可能 winter 入嚟嗰啲，其實佢哇見到咁嘅情勢，佢可能報咗，但係佢當唔俾錢，又或者甚至話喂我唔讀住啦咁樣。其實對佢哋即係對學校啦係好大影響。 我以為 freshman 係一定要住當嗱，我哋以前 freshman 就算你間屋住喺屋喺個學校隔離，你都係要住到。 唔係，有嘅，有個距離嘅。譬如好似我有個朋友個仔住我朋友個仔住 Acadia， 佢讀 Cal Poly， 原先 Cal Poly 佢唔知爭一兩個 mile 嘅 ，Cal Poly 就話你一定要住裝，但後屘俾佢即係考得掂咗啦，佢可以翻屋企住。係唔知有幾多個 mileage 之內咧，你可以喺屋企住嘅，就唔係一定要 freshman 住裝嘅。 我都是押飄了才不用住當，但我有些後悔。 你說話你那個情況他要住當，但是他是不是想問 online class？ 不是，他都快畢業了，他第一年那時候，他第一年是Cal Poly，你知道Cal Poly？ 不是，我說你話你剛才說2020嘛，你說那些 freshman 嘛。 那個 freshman 他沒有押飄的，但是他說他們不想住當，因為那時候已經online class嘛，但是那間學校就說 不是，那意思是他住在當地都要去online class。 佢住喺個當 唔安嘅 教室 做。O K， 咁 所以都係安排翻學校個當， 係啦， 佢唔會唔俾你住。但係住學校個當咧，基本上你住得個當係包埋你嘅食噶嘛。所以頭先咧，呢位林生咧，佢就已經講到明咧，佢就話，咦，學校嗰個分地嗰度咧係好緊要嘅，因為你住當包埋嗰個經濟援助嗰度咧，連埋食嗰度係好貴嘅住當。所以如果個學校唔俾你住當嘅話咧，佢咪少咗好多個支援咯。所以就變咗係有個影響，我都覺得好詫異。我而家全部都安排翻，點解佢唔翻嚟住咧？即可能係爭60 mile 嘅，佢就係爭60幾。咁但係學校話你 freshman 一定要，所以就係依個分別。同埋頭先補充翻陳監就你講嘅，就係話 你住喺隔離可以唔使住 哦，以前啊，我個年代啦。 好，咁而家唔得啦。 即係卅年前到啦。 而家如果而家咧，你住喺隔離， 上世紀時你 就可以唔使住咯。 嗯。 但係唔知超過唔知十二十個 mile 咧。就一定要住 咯，係 第一年 啊， 第二年就唔同啦。 哦，所以佢叫 freshman dorm 啊嘛，係啊，freshman 一定要住 dorm 啊嘛。 第二年嘅話咧，你可以㗎，你有同埋仲有啲UC 咧，係第一年嘅 freshman 咧係冇 parking lot 俾你㗎，唔俾你泊車㗎，所以你 冇啦，踩下單車。 咁其實都係好嘅，你適應咗，跟住你第二年先揸車咯。咁我想問一下其他啲觀眾咧，有咩提議啊？有咩覺得聽咗我哋咁講之後咧，你哋有冇咩補充咧？呢位陳生，你哋點睇啊？ 佢係隊友嚟嘅， 陳生客觀啲嚟睇，你會點樣睇法啊？陳生， 客觀啲嚟睇，會覺得。都屋企 online 啦，因為我覺得，因為好似我兩個仔，佢而家都仲係 high， 即係仲係 high school， 佢都仲係要係上緊 online， 咁我覺得如果喺家長立場嚟講，我覺得安全啲咯，喺屋企上。 我想問下你兩個仔跟唔跟到啊？佢啲進度跟唔跟到啊 ？OK， 功課嘅進度 OK， 因為有好多人佢就話又話 depression 啊，又話跟唔到啊。 啊， 即係咁啊，即係產生咗好多問題。 我佢個 online 加上我 depress 嘅，可以唔可以睇住佢？你明嘅，我辛苦啊！ 你嗰個初中嚟 嘅，都係 high school 都我辛苦啊！你明唔明？ 其實我 after school 真係差好遠。 我覺得係佢個仔睇住佢，所以佢 depress。 唔係我 depress， 你屌轉咗，係屌轉咗你係。 我想補充一句，嗱，其實呢個 好多佢都冇。 好，首先咧就係而家其實歐洲已經係第四波，即係你法國。已經係落單咗，啊，咁啊已經封城啦，所以唔知美國有冇第四波，因為而家紐約係飆升緊嘅，次次歐洲有事咧，跟住紐約就嚟啦，嚇，加州就未必影響到，你知啊嘛，加州嗰啲通常都亞洲人嚟噶嘛，亞洲嚟噶嘛， 我哋 紐約嗰邊都係歐洲嚟噶嘛，係咪？即係意大利初咗意大利賴嘢嘅時候，紐約就 紐約第一都先 嘅，係啦，同埋咧。我哋成日都講話，唔知仲有冇感染啊咁樣啦。其實呢個係有少少誤導嘅，因為我哋打咗嗰啲疫苗咧，一樣係會感染嘅，只不過係唔會重症嘅啫。我哋永遠呢個世代都要跟住呢個病菌生存嚇，咁只不過係我哋唔使死咁解，或者唔使用 ICU 咁。 唔 係， 你係唔使死得咁慘啫。 不過其實咁講 啦， 因為呢個疫情咧，我知道已經學校講到明咧，全面復課之後咧。每一日都會探熱嘅，每個學生咁變咗，一知道有事一發燒，你就要叫你翻屋企噶啦，所以變咗。 嗰個問題就係發燒只係其中一個症狀啫嘛，咁有好多症狀。 太多啦， 有好多感染都係冇症狀。 之前有啲 mpox， 佢有啲話咩喺腳趾尾生瘡，又係一個症。 或者你咳， 佢乜嘢都冇，佢淨係生咗個。 唔係佢而家佢最主要嘅症狀就係 loss of smell 同 loss of taste。呢個最主要嘅，因為我聽最主要就係主要喺呢兩場你開始， 但係呢啲人哋翻歐唔到噶嘛，呢啲你自知嘅， 呢個你自知， 你可以講大話喎，係咪先？你可以申報嗰時候唔申報， 係咯，因為其實好似 老年都話自己冇味覺啦， 嚇，咪不嬲佢 學生角度嚟講，老年都啊 no taste， 喂，其實頭先阿凌生話齋咧，其實應該係睇翻嚟緊嗰個疫情嗰波仲會點樣咧，因為而家講都仲係上早嘅咧，仲係。 好啦，我哋就好多謝咁多位聽眾聽我哋呢個 Teacher Centre 啦，學校重開係唔係應該復課咧？春假之後，咁今日好多謝各位聽啦，咁同埋我哋希望到暑假過後，從學校重開嗰陣時候，我哋再睇下個大氣候之後復課嗰個影響有幾大，同埋我哋美國會唔會再有第四波？咁今日好多謝曬朱台長啦，即係趕住時間走嘅，都係喺白雲之中抽空時間嚟。 佢藍色紅豆糕 嘅。咁啊， 食完啦都。 阿新年監製啊，更加唔話得啦，由頭。 你食飯睇糕嘅啫佢。 咁變咗咧，就好多謝咁多位今日嚟捧場。咁希望我哋下一集朱台長會有新嘅 topic 咧，就係講關於我哋美國嘅時事嘅。咁我哋今集出身從到此為止。 有下一集。 多謝。 有嘅。 多謝大家。 當你需要嘅時。 好，多謝 多謝。多謝，拜拜。 伟联律师事务所征办各类移民庇护、婚姻绿卡、工伤车祸、破产减债离婚，有超过十年移民法庭出庭经验。Rosemead 626-782-7738。 虽然最近楼市同利率都有明显嘅改变，但系买屋头款最低嘅要求仍然系保持喺3%到5%，即是话买500,000屋最少系10,000蚊嘅头款，买800,000屋咧最少亦都系40,000蚊嘅头款就够啦。所以头款唔多唔紧要，最紧要系预先做翻一个免费嘅 pre-approval， 咁就可以安心去睇屋啦。大家仲有任何疑问，欢迎直接同我联络。我系佳信财务贷款嘅 Stephen 萧文龙，6267129092，7129092。 大家好，我是 Tim Lam。 如果大家对红蓝卡 Medicare 有任何疑问，欢迎你打电话来626-379-1167，626-379-1167。